公元2050年，人类计划着阻挡那些朝地球飞过来的小行星，但这个计划只成功了一半，更准确地说，人类尝到了1/11的失败。火箭没有击碎小行星碎片一，地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席卷而来，它就像恶火扑食一般，吞噬了地球的每一寸角落。 就这样，科学失败了。而远离这场灾难、身处安全地方的我，幸存了下来。你没的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我反对将人类的存亡寄托在另一个星球上。 你反对？你懂情？ 人类的宇宙观测技术日新月异，早在7年前，人类就预测到了将要撞击地球的行星派。人们提出了很多防御计划，但受到最多人支持的是月球盾牌计划。 这个靠谱。 月球盾牌计划的大纲是发射火箭劈开行星，让那些切片脱离轨道。但实行这个计划最大的风险是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击中目标。为了提高命中率，只能发射更多的导弹。因此，建一座不受大气层干扰的月球基地变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。而最佳的基地选址则是位于月球南半部的环形山。目前，在各国主导下建造的这座导弹基地已扩建成了一座居住基地。于是，全球101位科学家、技术人员以及各行业的专家奔月了。 所以这个计划究竟是个啥呢？ 31号研究员看着独孤月茫然的表情，耐心地解释道。 我就简单跟你说明一下。首先，用月球的公转速度和行星飞过来的速度计算出它们碰撞的时间，误差范围要小于1小时。算完之后，再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发射第一枚火箭劈开行星，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发射后续的火箭。 哦，那为啥不一起发呢？ 第一枚火箭的作用是把行星劈成两块，让半块行星远离地球轨道，而那些后续小火箭的作用则是攻击另外半块留在地球轨道的小行星。这样一来，那个足够毁灭地球的半块小行星，啪，就会变成碎片。 听到现在，这跟月球有什么关系呢？ 马上就说到了，那些碎片依旧会对地球造成威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月球的作用来了。根据计算，碎片进入地球轨道之前就会碰上公转的月球，相当于月球起到了盾牌的作用。这就是月球盾牌，明白了吧？ 哦， 慢慢的，在月球也能用肉眼观测到传说中的行星派了。照这样下去，1年之后，派就会撞击地球。 话说回来，你是谁啊？我怎么没在基地见过你？ 我是99号，独孤月。 99号？我们基地有这个人吗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 食用动物饲养员。 还有这个职务？请教一下，你的工作内容具体是？ 养猪的。 基地里哪有猪啊？ 以前是有，现在已经死光了。 没错，独孤月就是一个非常没有存在感的人。 虽然考上了重点大学，却是以中下等的成绩被录取的。身为动物学博士，他的论文无法引起业内人的兴趣，因此从入校到毕业，他都是一个平平无奇、毫不起眼的人。后来月球基地公开招募食用动物饲养方面的研究人员，独孤月所在的研究所得到了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。 我们研究所将会有一个名额前往月球基地，这是一次拯救全人类的任务，我们将肩负拯救世界的使命，希望大家踊跃竞争。 我报名。 我也报名。 我要去。 我报名。 我也去。 我也报名。 我也去。 我也去。 为拯救世界而战。 不就是去月球养猪吗？ 跟拯救世界有一毛钱关系吗？ 我可不去，做出头鸟干嘛？平平无奇就挺好的。 独孤月当然是没有报名的，因为只有在人群中间才会让他感到踏实，自告奋勇和他从来就没有关系。不过神奇的是，八个月后做实验的研究人员集体感染了动物病毒，于是唯一健康的独孤月被派去了月球。到了月球之后，独孤月依然将无所事事贯彻到底，因为那些用来做研究的猪全都死光了，然后便是鸡、牛、鱼。最终独孤月成为了唯一一个在月球上游手好闲的人，可是又不能为了把一个人送回地球而启动宇宙飞船，于是他的存在感越来越低，以至于月球基地的其他科研人员几乎都忘了他的存在。从研究员口中得知，行星在大约一年后就会撞击地球，于是等待这颗行星的到来成为了独孤月唯一的工作。十个月之后，第一枚火箭终于离开了地球，至此长达6年10个月的月球盾牌计划圆满完成，我们的101名英雄也终于要回到地球的怀抱了。能做的人类都已经做了，剩下的只有等待。 97 98 100 101都到齐了，出发。 是吧？就我自己被留下来了？ 就这样，肩负着地球和人类生死的英雄们终于安全回到了地球的怀抱，地球上的众人也都松了一口气。毕竟这些英雄都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精英，任何一个人的牺牲都会是人类的损失。而这些精英们发射的第一枚火箭将会在一周后抵达小行星。正在人们翘首以盼的时候，这个计划失败了，1/11的几率就这么发生了。被劈开的一个碎片躲过了盾牌，击中了地球。一瞬间，巨大的冲击吞噬了地球的所有角落，地球灭亡了。 完了，地球灭亡了。 独孤月成为了仅剩的一个人类，一向追求在人群中不起眼的他决定追随其他人的脚步离开这个世界。在放弃了在月球上上吊这种脑残的行为后，他爬上基地的最高建筑，纵身一跃。 就算死，我也要挑一个能望见故乡的地方死。 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，永别了！嘿！ 哎呀！ 然而，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，而月球基地最高的建筑物也不过只有两层楼高。独孤月跳楼自杀的计划失败了。 我该怎么办？ 地球灭亡后的第一天，昨天我拼命自杀过，但今天我才发现，其实不用拼命，反正这里是月球，即使我不拼命，也可以死在这个没有氧气、寸草不生的地方。这里是月球，是个不毛之地。月球上的一个白天或者黑夜，相当于地球上的半个月。晚间的气温低至零下180摄氏度，白天气温高达120度。这里没有大气层，也没有空气，没有水，这里根本就无法让人类生存。我一个地球人，很快就会无法适应恶劣的环境，悲惨的死去。 月球基地由地球最高端的技术建成，像一座小型的城市一样供人类研究和居住。这里可以生产和储存100人足够吃一年的食物和100个人所需的氧气。而月球的另一面设有太阳能电池板，生产和储存的电量相当于整个地球 80% 的电使用量。基地中恒温恒湿，一年四季温暖如春。独孤月在这里过上了一生中最富裕的日子。 再这样下去，我会长命百岁的呀。 不行，我得死。啊，喂， 哎，哎，再这样下去根本没有办法死掉，这提高了跳楼技术。 第45次自杀失败后，独孤月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死法。 没错，说不定折磨身体就会慢慢死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减少营养的吸收，作践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在基地里跑10圈，累死我自己。 哎呀，好可怕，这个办法实在是太残忍了。 于是35天后，独孤月在坚持少食多运动的生活状态下变得更强壮了，肚子上甚至出现了几块腹肌。 我去，搞什么鬼，我得死啊。 哎，好吧，试试不睡觉吧，听人说不睡觉就会死亡。 然而因为缺乏娱乐活动，早已养成了早睡早起生活习惯的独孤月到了点就开始犯困。 哎呀，不准打瞌睡，你在搞什么鬼，想活了吗？啊， 唉，好吧，再这样下去我是会睡着的，我还是看书吧。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独孤月从书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，变得更博学了。 我去，我到底在干嘛？不是要死吗？我的人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，这是要闹哪样啊？地球都灭亡了，我变得再帅再聪明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让我死，让我死吧。 喂，呼叫月球，有人吗？喂喂，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